红在当中的那些不知名的英雄，东京奥运会上勇夺金牌的00后。我今天还在跟我的闺蜜讲，我说现在的00后真的是不得了啊，夺金牌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所以最近是有哪个场景最为打动你呢？看到了这些场景，你想起了曾经的自己吗？ Vielleicht in Paris vom Eiffelturm spucken, mit dem Taxi nach London sich die Juwelen angucken. Vielleicht in Berlin erstmal was trinken gehen und dann im eiskalten Moskau um die Häuser ziehen. Ich war noch nie irgendwo in Afrika. Ich war noch nie in New York. Und eigentlich ist es auch egal.Ich will an irgendeinen anderen Ort. Ich will grad einfach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Oh.Verstecken, wie Lindenberg eine Zeit lang ins Hotel einchecken, ohne Ticket auf fahrende Züge aufspringen und auf einer Gondel in Venedig meine Lieder singen. Ich war noch nie irgendwo in Afrika, nein, nein. Ich war noch nie in New York und eigentlich ist es auch egal. Ich will an irgendeinen anderen Ort. Ich will grad einfach nur weg.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Vom Hamburger Hafen ablegen, in Las Vegas das letzte bisschen Geld ausgeben. Dorthin,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bis ich weiß, was ich hier vermiss. Ich will jetzt einfach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非常惬意的行走式的步调，名字翻译过来是只是离开，是一首德语小歌，讲了一个人不想要待在现在的地方，只是想离开这里，无论去到哪儿，知道自己真的明白想要什么。可以去柏林喝一点酒，可以去莫斯科看看房子，可以随意的藏在一个孤岛上。这个歌里这个人随随便便的去到的地方，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心里的梦想，对吧？是，只是离开，我只是离开了两天，我们只是告别了两天，可是当我再回来这里时，我的感觉还是那样棒。你呢？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首页找到聊天室，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了。清风飘扬说，最近很感触我的是奥运会当中男子双人10米台的银牌。 Hello July 说自由泳，在河南水灾救人现场，一位退伍军人大哥上演了一把自由泳，让我很是感触。向着阳光说，奥运会开幕式现场的夜空当中，1824架无人机组成了一个东京奥运会的会徽，在夜幕当中旋转变化，逐渐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球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在夜景的衬托下是格外的动人。问候一下在开会中不能听的东一刻。 一阵时常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被爱为何凋零成花海，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旁的角色。 时光背面的我，这是来自刘志佳和韩童的首度合作，是那种主旋律跟 rap 碰撞后的一个结果，给我娓娓道来的是一个记忆当中的故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时候你会心生窃喜，哦，终于遇到了他，有的时候也会怅然若失，但是我想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可能从来都没有消散过，也正是这些记忆才成为了塑造我们的一部分。刚才这首歌叫《时光背面的我们》，我在想可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过去吧，你有好好认识过去的自己吗？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互动的微信哈。嘎嘎以嘎以嘎斯说，今天的新闻就有一条秋妈的照片，秋色围巾呐，最后一跃，真是被她的奥运精神所感动。没错，这是东京奥运会上秋色围巾呐第八次征战奥运会的亮相。我觉得这个46岁的体操名将真的是不得了，一个近50岁的女子，岁月会改变她的容貌。但是我想梦想这两个字在他身上或许从来 不曾远离，你说呢？ 少喝酒，伤心比伤感多，少熬夜，夜越深越迷惑，别难过，大风大浪在后面呢。有攒钱放在小时个窝，选对路比努力管用呢。可以穷，只要是自己最爱的工作，好好陪他，别让他寂寞。毕竟谁愿爱情里蹉跎，委屈留给自己兄弟说，抽空暖暖爸妈遥远的心窝。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啊。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 慢慢的 往前走， 别害怕。 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别撕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了。不公平的事情见太多，自己不平到哪都漂泊。别相信太轻易的承诺，世界太大，谁不是谁的过客。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艰难。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别害怕。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生，不会再艰难。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走一步算一步，别害怕。好的事坏的事全收下， 这首歌是我最近反复在听的，来自陈楚生和路虎的《给从前的自己》。他们俩对从前的自己说，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毕竟有人陪你这一程之后，也许就再也不见了，是不是？这样的歌词特别触动人心，对吧？面对未来，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还能够鼓起勇气前往，那才叫做真正的勇敢。冬奥运会上，我们刚才说到了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她有多少了解。我是一直对这位妈妈级的选手特别的敬佩，30年的超长待机时间。而且我会觉得体操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特别惊人的体现。你看啊，他啊， 八次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从未奖牌，到为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后来生病了嘛，再到后来为自己，他真的是堪称传奇。我觉得他真的是用自己一个人的肩膀来扛起了那面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的大旗。大家一定还记得他曾经穿过三种不同的战服，对吧，来征战奥运会，真的是在历史上留下了绝对难忘的一笔。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他那天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哈，看到他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没有站稳，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是已经泪目的。对，相同的动作应该是出现在他几年前的奥运会当中，只是那一次可能他还完成的比这一次稍微好一点。不过这一次当屏幕上打出了他只有11名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也知道可能跟这一届的奥运会就将失之交臂了。我一直感叹说，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年龄并没有成为她的束缚。你看她在赛场上奔跑，你看她那种腾空跃起，包括她的旋转，她能一口气参加很多项比赛，你就知道对于这项运动她真的是爱到了骨子里。她一直在找自己，一直在校准方向。北京时间15:2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呢？你又和他一样吗？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已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 是的，就像这首来自陶喆的《找自己》歌当中唱的一样，这两天还是会哗啦啦的，出行要注意带好雨具。一会儿见。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 ，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

知己。 心会不会痛，脚步重不重，什么是爱我不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 你 原谅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问或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我想这样一首歌曲一定是触动到了收音机前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嘟嘟一二三，他最近就是被一首诗的画面给触动到了。 We turn not older with years but newer every day。岁月不老，却一天比一天更新。一首你并不陌生的情歌对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由萧蔷和杨坤带来的。很多人很喜欢他们哈。萧蔷的声线是很有质感的，就像巧克力跟杨坤的声音这样交错着出现，给我营造了一幅很柔和的光线下，一对情侣谈天说地很舒服的场景，对吧？我想如果这首歌让你很有感觉，或许你就是对这样一个很对味很舒服的场景很有感触吧。 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太多话我说不出口，没有谁能体会，一个人流泪，哎哎哎，故事再也听不到最后，也来不及被挽回。I'll be missing you 在我脑海逃不开，我躲在夜里 fairy tales， 我解不开的 fairy tales，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all the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了卑微，至少还有安慰。Kind of fairy tales，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all the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了卑微，至少还有安慰。剩下疲惫，但我想要流泪，就让这首歌来陪。I'm without your love， I'm without your love， 如果想要流泪，就让这首歌来陪。这首歌躺在 radio， 我们给彼此都不够， 这首很特别的歌来自刘宪华演唱的 Radio， 我们很熟悉了小吉他小提琴手的他。那今天这一首情歌他给我们展示的是另外的一面，是不是听到了他的另一面？他说就是一个启蒙的物件嘛， Radio， 对，他借助了这个物件给我们展现出了他对于广播的喜爱，对于失去美好的一种追忆。很特别的一首歌哈，融合了电子元素和一些迷幻的特质，有没有让你也沉入到对童年的回忆当中呢？走出来哈，我们看看当下。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最近很触动你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Hello July 说， Tony 老师放下了剪刀去支援河南，传说中的蓝天救援队的成员。是，你是应该是看到了一个新闻当中，对吧？在一个小区里，大家去找最近这段时间啊一直给自己理发的那位托尼老师，找不到了，联系不上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自己跑去河南去支援了。也要问候一下宝姐姐的闺女，说闺女儿因缘去支援郑州了，四天的行程。那天去送她，看到了一对夫妻，爸爸抱着儿子和妻子相拥，叮嘱了一遍又一遍，泪点比较低的我瞬间泪目。他还说到了最近在这个郑州的情况， 说有一位郑州的武警部队的战士救下了一只在车顶上等待的小狗，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狗狗抱住恩人的大腿是怎么也不松口。是最近河南的这个特大暴雨让很多人非常的动容，七七八九，因为曾经很多年前在郑州短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是很有感情的。从开始下暴雨，心里就开始揪起来了。哥大爷说，最近很触动他的一个场景是在河南，两个救灾的战士去路边买手抓饼，然后摊主大姐就不给钱嘛，就不让给钱，说：“哎，你俩别打扰我做生意啊。”很可爱的摊主大姐，是在灾害面前，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携起手来，共度难关。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和张志成为我们带来的《一加一》，家庭的家。 新娘穿上白纱，洁白优雅，在这刹那应该有烟花。女大当嫁，成就一段佳话。 新郎格外潇洒，西装挺拔，开花结果才发新芽，男大当婚，今天抱最爱回家。 爱的加法，一加一是无限大，用爱将爱增加。 当岁月风沙，一加一等于加， 一加一等于加。 年姨妈她永远爱护她， 年姨妈无论贫富和坏照顾她， 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抚慰着我们的寂寞和受伤的心。张志成的加入将这首歌曲更加充满了希望和温柔。 你是不是在很多婚礼的现场听到过这首歌呢？把这首歌也当作结婚用的歌曲。北京时间15:46，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北海那头殉情的木箱记，是你对我说过最后的话语，在与爱情厮杀与博弈之是你。你看不穿我的表里不一，只为掩饰对你的无望继续。这份爱超乎我想象力，就迷信。你进入我深蓝色的回忆，就像那殉情的木箱记，用独特的频率吸引爱情我、哦、一个人的狂欢总是孤寂，只有大海知道我的秘密。我爱的是你，可你只爱山东的光源和自己。殉情的木箱记，是你对我说过最后的话语，在与爱情厮杀与博弈之是你。你看不穿我的表里不一，只为掩饰对你的无望继续。这份爱超乎我想象力，就迷信。你进入我深蓝色的回忆，就像那殉情我想起用独特的频率吸引爱情我、哦、一个人的狂欢总是孤寂，只有大海知道我的秘密。我爱的是你，可你只爱山东的光源和自己。我深蓝色的回忆，用独特的频率吸引爱情。 这首歌曲来自三块木头深情为我们带来的殉情的抹香精，很空灵的氛围，很棒的电子音效哈，好像我们听了这首歌是不是自己就处在了深海当中呢？对于海的向往，每一个夏天我们都不能辜负，对吧？我是阿美曲，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已经有所打算了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很多人都提到了河南，都提到了最近的这个水灾。我觉得在自然灾害的面前，应该说是我们永远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人类的那种力量和伟大，我们的团结也是在面对不可抗力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的，对吧？我记得昨天还看到过一个新闻，是一个开餐厅的老板，他在发现自己的餐厅被水淹没了以后，拿起了自己的吉他，站在桌子上来弹唱。我想无论何时，保持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勇气总是没错的。欢迎你给我来写手写信，欢迎你和我来进行这种生命的往来。我们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刘慧收邮编100022。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希望我会遇见你。 Each other nicknames. Now we can't even be out in the same place. I wasn't gonna stay, but can we just pretend to be friends right now? You used to be my endgame. Now you can't even look at me the same way. I know we're not okay, but can we just pretend to be friends right now? Don't cause a scene, 'cause everyone's here and I don't wanna leave.